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78集，热闹二。罗许硬咬牙，他知道这人就是故意激怒沈庙的。虽然沈庙说自己如今已经不再爱慕定王，可罗雪燕知道，喜欢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说放弃就放弃的。沈庙表面看着若无其事，说不定内心也是极为痛苦。罗雪燕恼怒沈信这时候偏偏不在，她扭头看向沈庙，生怕沈庙因此而伤心难过。她轻声地唤道：“ 娇娇。” 南郡席上，众人的目光也是十分精彩。蔡玲扯了扯嘴角，似乎有些幸灾乐祸。当初校验场上沈庙害他丢了脸，如今沈庙自己也要重蹈他的覆辙，想到便觉得开心。苏明峰和苏明朗并坐着，苏明朗拉了拉苏明峰的袖子，惊喜道：“ 啊，大哥，沈家姐姐也到了吗？” 他个头太小，桌子便将整个人的视线挡住，更加不可能看得清沈庙了。苏明峰摇了摇头，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弟弟为何对沈家五小姐颇有好感。若不是因为苏明朗太小了，苏明峰险些以为自己这个弟弟对沈庙起了别的心思。不过他也转头看向沈庙，这样近距离的碰面，沈庙会以何种面目来面对定王呢？在南卷席上的角落，还有一名青衫男子，比起其他锦衣华服的贵人们，他的穿着极为朴素，然而这并未让他相比之下显出狼狈之态，相反因着衣着简单，也有一种远古名士的风流潇洒之态。此刻他也正静静地看着那垂头不言的紫衣少女，目光中隐隐有着波动。这人正是裴郎，这样的场合本来裴郎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可是今日广文堂的监正家中有人没了，监正便让裴郎来代替广文堂参加。裴郎在广文堂里虽是先生，实则也算是半个监正了，因此也没有推辞。谁知道来了后便瞧见这一幕，周王和晋王站在傅修仪的身边，江小轩那故意挑拨的话也听在耳中。周王笑了一声，拍了拍傅修仪的肩膀，意味深长道：“ 哼，我们九弟可真是了不得呀。” 傅修仪眉心微皱，面上却浮起一抹淡笑：“ 四哥说笑了。” 话虽如此，他的目光却不自觉地飘向了座位中的少女。一声轻笑从少女的唇角溢出来，周围顿时安静下来。这一身笑容竟是听不出任何的情绪，说是嘲笑却显得太过轻柔，说是快活却又十分平静，仿佛一杯沉淀了许久的烈酒，五味陈杂，繁复的千般滋味在心头，最后只化为了一声轻飘飘的谈笑。男眷们还好，女眷们却是惊异，他们进营宅门这么多年，竟是根本听不出沈庙这笑声中的意味。他才多大呀？沈庙抬起头，目光没有停顿，仿佛当日在校验场上对着蔡玲射出去的箭矢一般，猛地射向了那负手而立的身影——傅修仪。傅修仪微微一怔，少女的目光中没有痴迷、爱恋、崇拜和惊喜，有的只是深不见底的平静，仿佛轮回百年的老人沧桑地隔着长久的岁月看他，无悲无喜，却让人心中不安。那双清澈的眸子有着极为好看的形状，若是弯一弯，应当便会甜蜜地让人想起蜜糖的滋味，但是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傅修仪的心中突然涌出了一股不安，好似在丛林中踽踽独行，却被掩映的草丛深处一只巨兽的眸子给盯住了似的。 那股不安越来越强烈，他脸上淡淡的笑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收起，定定地注视着沈妙。沈妙又是轻笑了一声，这一回众人看得清楚，他红润的唇角微微一弯，眼角却未动，分明是一个冷笑。大约是对自己爱而不得的心上人因爱生恨生出的淡淡怨气而凝聚成了一声冷笑吧。众人这般想着，却又惊异沈妙竟然敢这么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在宫中和皇子放冷笑，谁有这个胆子？傅修仪没有动，那一声冷笑中他分明看到了一层淡淡的杀机，虽然被刻意掩饰，却仿佛连掩饰都收敛不了其中暴涌的气息，那种势在必得的冰冷竟让他的心头一缩。只因为不接受对方的心意就对他动了杀机吗？傅修仪有些愕然，更让他惊讶的是他竟然觉得那杀机中充满了威胁，这莫非是他的错觉？待他再凝神看向沈妙的时候，后者已经转过头与冯安宁在说些什么了。沈妙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杀意，这么久了，即便是校验场他也只是和傅修仪远远地打了照面，不想和傅修仪这般近距离的见面，就是因为他怕一旦接近傅修仪，他会掩饰不了自己的滔天恨意。江小轩挑衅的话就在沈妙两声莫名其妙的轻笑中度过了，他第一声轻笑复杂，第二声轻笑微冷，可是傻子都能看出来，那其中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没有一丝一毫对傅修仪的情意，甚至在笑了两声后他索性就直接与身边的姑娘说起话来，那轻蔑和无视竟然让人也说不清楚是有心还是无意，只是气氛终究是被他弄得冷了下来。周王眼中闪过一丝光亮，笑着凑近傅修仪道， 小弟看来你也不那么所向无敌嘛。啊？ 傅修仪苦笑一声，心中却渐渐地对沈妙重视起来。 哼，看来那沈家五小姐倒有几分气魄。 苏明峰饶有兴致道，如今他的重病已经好了不少，却仍旧不能辛劳，因此他的官位仍旧没有复职。 哼，沈姐姐本来就很好。 苏明朗白了他一眼。座位上的裴郎低下头抿了一口茶，眼中却闪过深思。正有些沉默着，便听得一声爽朗洪亮的笑声。 哈哈，诸位来得迟了。 那小山似的身影不是沈信又是谁呢？紧跟在沈信身后的就是沈秋，见着众头人物都来了，各位官僚便纷纷与他打招呼，沈信同周王几个行过礼便入席就坐。他和沈秋也是错过了方才那场好戏，否则就算沈信不出手，沈秋才不管会不会怜香惜玉，肯定让江小轩吃不了兜着走。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